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月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位深度参与公益的年轻摄影师刘宇阳，并且呢，我们将跟随刘宇阳和记者 Christine 一起去了解秉承全纳教育理念的摄影培训是如何为残障儿童的梦想插上翅膀的。 我叫阿勇子，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因为我想保护国家。 这个长大以后想要成为军人保家卫国的男孩叫小芝，来自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因为受到疾病的困扰，小芝的个头比同龄的孩子矮小不少，这让他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2017年，在完成日常学习的同时，小芝参加了一个摄影培训课程，和另外五个孩子一起学习如何拍照片，并用照片来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国际儿童公益机构救助儿童会和小芝的学校联合举办的项目。小芝的学校是救助儿童会推动的全纳教育项目的试点学校之一。新锐摄影师刘宇阳是小芝的摄影课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宇阳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一份子。 这个创意当然是很早就有人在做了，把相机给到孩子的手中，然后让孩子去创造他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也当然也不仅仅是包括摄影，包括有很多是教自闭症的小朋友画画，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中间一种形式。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也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去。当时我在伦敦有一个展览，遇到了个朋友嘛，然后当时我们就聊，他就把我介绍给救助儿童会北京这边，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沟通，然后就开始聊这方面的项目是不是有一起参与一起做的这么一种可能，然后正好就提到了就是有全纳教育这么一个项目，这不是正好吗？全纳教育，那我的这个摄影的这个项目，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全纳教育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它既可以体现全纳教育的理念在这个项目里边，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全纳教育的宣传的方式，两者合一吧。大家都觉得很聊得来，然后就一起开始准备做这么一个东西了。 Inclusive Education 全纳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1994年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宣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念。全纳教育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要，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救助儿童会于2009年开始在中国推动全纳教育，也叫融合教育，旨在推广全纳教育理念，呼吁公众关注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一名儿童创造更加融合、更有利于孩子潜能发展的教育环境。摄影课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和实施的。参与摄影培训的六个孩子中有三个是残障儿童，包括小芝。 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您就参与了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设计或者规划的工作吗？ 对，基本上是，就是我和救助儿童会一起去把这个项目从最开始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慢慢慢慢打磨成就是一个可以具体操作具体实施的这么一个计划。整个项目是这个样子的，在 H&M 基金会的赞助之下去做相关的教育 和拍摄的活动，就是整个的大的项目，就是不仅仅包含全纳的摄影课程，同时还包含我去到四川和云南两个地方去采访残障的小朋友，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为他们拍摄一些肖像，做一些图片故事。另外我也在成都为就是儿童会拍摄全纳教育的这么一个 VR 的示范课，包含整个的摄影的全纳课程，大概是包含这几块， 实际上就是云南和四川都包含在了这个项目里面， 对， 就但是他们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对， 景东彝族自治县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位于横断山脉南端，地形呈现三水加两山之势，95%的面积是山区。从刘宇阳所居住的上海到景东有三种交通方案，从上海出发坐飞机到昆明，再坐8-9个小时的大巴到景东，或者飞到距离近300公里之外的普洱市，再坐汽车到景东，也可以坐飞机飞到大理，再转乘汽车到景东。无论选择哪个方案，都意味着将近一天的长途奔波。 一般就是早上5点钟起床，从家里然后就飞大理。到大理之后呢，天气很好，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蓝天白云，然后特别是从机场下去之后会经过一大段的洱海，特别兴奋。兴奋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山区，应该第一次去大概是5个多小时的样子，盘山公路就一直走，当地老司机开车开60-80也要5-6个小时，特别是如果万一遇到这条路上的旁边的乡镇遇上赶集的时候，这个路就起码是要翻倍的时间要增长上去，因为这条路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通往景东县甚至就是更多的地方的基本上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一旦是这种唯一的一条路被堵住之后，基本上所有的车就堵在那个地方。 小芝的学校距离景东县城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在网站和杂志做过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的刘宇阳说，他对于这样的山区学校并不陌生。 应该来说也是我还蛮熟悉的样子，有一栋老的楼，然后里边是宿舍，然后有一栋比较新的楼，然后是教学楼，因为它都是在山窝里面嘛，旁边的山下面一点点在盖新的教学楼，一个操场有食堂，基本上就是大概脑袋中想象的山区学校的样子，因为我去过更差的。 它是一个中心小学吗？ 对，它是一个中心小学，所以从条件上来讲的话相对还可以，也有一些的电教设备也都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00多个。 哦，这么大一个学校。 对， 六个年级， 然后每个年级都是3-4个班的样子，相当于基本上周围的村子里小朋友都在这儿了，因为他住宿嘛。还有 而舟车劳顿的旅途奔波，在刘宇阳看来也根本算不了什么，特别是和孩子们的日常上学路相比。 但是我觉得我不算辛苦，我觉得真正辛苦的是小朋友，那上学的时候正常的他们家也不是住在乡镇那条街上嘛，一般也是住在周围的分布在山里边的各个村子里，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半山腰，就是你看那个导航看过去距离可能20公里10几公里，就是城里边的人可能没去过的人可能想着，哎，这个距离蛮近的，没想到这十几公里是要耗费我们1个多小时的时间开车。这些小朋友他是每周去要上一次学，每周回家嘛，平时住宿在学校，以前条件稍微差一点的时候都是走路，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呢，基本上家里都有摩托车，那么开摩托车走山路其实也是一个 挺危险的 一个路程。摩托车的话因为它还要控制各种各样的，可能就2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我去还好，我坐飞机去我坐汽车去都很安全 也都很舒适的，而且我就去了几次，我也不是每周都走，但是小朋友他们周都要来回走这么一个距离， 而且不管刮风下雨。 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辛苦的。 小芝和同学们上的第一堂摄影课是在2017年的1月，因为学校放寒假了，他们在景东县城的一个学校里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那也是刘宇阳第一次见到他的学生们。 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小朋友都很紧张，特别是有一个小朋友小秀，他据老师的反应是疑似智力障碍， 平时也不跟同学沟通，也不怎么样。但第一次上课我也发现了，包括那个小芝基本上也是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也很沉默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也会提一些问题嘛，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会问他们，比如说这个照片里边你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说你们觉得是在哪儿拍的，在哪儿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就是一片沉默。我相信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遇到陌生人都会这样，只是这个程度的不一样。他们会就是说就是稍微就是能够给一点反馈，当然这个是第一堂课都能理解这个问题。如果你就比如说问小秀，他是最明显，就是说你问他的话他基本上就是沉默几十秒钟，就我们也会就是给一些鼓励呀，或者给一点提示呀，就基本上还是 没有反应， 就是这样。但是非常好的是呢，就是说这个课程第一天以后就他们的话匣子或者什么被打开了，然后就开始有反馈，然后最后到课程结束之后才主动就是说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 就他们没有反馈的时候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是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沮丧，会有点抓狂，或者你也很紧张，因为你不太知道你的内容是不是匹配？ 因为我大学是师范大学， 对儿童心理还是 稍微还是比较了解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不是专门做教育方面的，但是学校也会有一些这种影响吧，自己觉得倒是还是蛮正常。换角色来想，我要是那么小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陌生人来给你上课，我要问你问题，那我也很紧张。虽然我小时候是个很皮的人，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倒还是一个比较符合儿童教育的这么一种心理的预期吧。 你预计到了可能会 对 这种，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啊。有没有什么破冰的办法？ 最好的破冰办法就是说在玩当中去跟孩子交朋友。因为我们的摄影课程它不是只有理论课，我们有实拍课。第一天的理论课其实就是认识摄影，认识照片，然后我就给他们布置了一些作业，然后我就去拍。因为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就在那个操场里边，比如说拍几张亮的东西，拍几张红色的东西，就类似这种简单的小作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去跟他们沟通，就儿童会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一起去在帮他们进入到这个自己是摄影师的这个角色当中去。其实就那个之后，然后基本上大家就熟起来嘛，熟起来其实就还好，就大家小朋友的这种天性就慢慢的就出来了。 救助儿童会为每一个参与摄影培训课程的孩子配发了一个相机，这个刘宇阳特意挑选的相机让少有机会接触数码产品的孩子们感到很新奇。 就是孩子普通的好奇那肯定是有的，就拿到相机之后他们就翻过来覆过去的看一些按钮什么的，就摁一摁呀，试一试呀，然后电池盖打开，然后看看，就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那是什么样的相机？ 那是一个卡片机。相机是我选的嘛，最后我是选了一个固定镜头的防水的相机，因为我考虑到他们就是在山区或者平时带的时候也是防摔的，在拍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水啊下雨啊什么的很正常，就保护好一点。 此后每隔两三个月刘宇阳就会去到景东，在学校里教孩子们如何使用相机，给他们讲摄影的基本技巧，带着他们做练习，并给他们布置一些需要独立完成的作业。 他们拍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就是也比较平常的，有一部分东西呢也是让我特别惊喜的。当时是第三次培训了，然后我给他们布置一个作业是拍一些从下往上的东西，然后因为当时是教了他们那个镜头的广角和长焦的这么一个区别，然后就是让他们去使用微距什么的也教给他们。最后有一个小朋友是小冉，就是他去拍了他们那个操场篮球架下面的，当时我拍回来我觉得怎么像银河一样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他把那个相机伸到篮球架下面去，可能有泥啊什么的，然后他用了闪光灯把那个反射拍出来，非常漂亮。 他拍的实际上是就是从下往上看， 对，就是篮球架铁的刷了蓝漆的。我觉得他们是会就是会发现一些可能一般人 或者说是专业摄影师都不会去想一些东西，一些角度，特别是包括他们自己，因为我们有上课时候的实拍，也有他们回到家之后的一些拍摄，整个配合起来让我觉得他们自己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角度。 在刘宇阳的眼中，小芝是一个既活泼又敏感的男孩。当时读小学六年级的他，也是参加摄影课的六个孩子中最积极、对摄影最感兴趣的一个。 他是六个小朋友里拍的最多的，不是每两三个月去跟他们沟通一次吗？每次收上来的照片他是最多的，每次都是。就是别的小朋友就稍微少一点的，可能拍个300来张，他每次是1000到3000张。所以这个也导致后面选他照片的时候也特别的纠结，照片太多了，就是也有很多好照片，就不知道挑哪张。虽然可能有一些是就是连拍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量其实还是就是能够体现出他其实是对这个是很热衷、很上心的。因为他也拍什么都拍，拍我，拍我们当时旧专政会去的那个工作人员，反正只要看见他觉得有意思，都拍下来。有的技术上可能会有一些缺陷，他这个各种抓拍这种想法呀，什么都是很好。挑他的照片呢，就更多是关注在他拍的人的身上。他其实拍了很多很多的人，最让我感到有意义的，他拍的他奶奶在山里边，因为他们拍的照片很有可能是我们这种外人。就不说我了，就说可能普通的城里边生活的人可能基本上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然后他能够把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记录下来，我觉得很好。特别是他拍的是自己的亲人，就这个照片和他之间的这个联系，我觉得就更加的。 第一次上课时几乎全程沉默的小秀，一度被认为是有智力障碍的孩子，而经过摄影课的熏陶，这个寡言少语的孩子变了。 第一次课程几天结束之后，他已经就开始跟我们聊天了。学校的老师给我们的反馈是，他在学校里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学校里也是会就是保持一点沉默的这种感觉，但他会跟我们聊天，就是我们到他家里去，就是他有很多的爱好呀、兴趣，他给我们介绍，跟我们打羽毛球。后来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去到他们学校的时候，就是我观察他们上课、下课的跟同学的沟通，我发现跟一般的小朋友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应该是最好的变化了，是吧？ 我觉得是最好的变化。当然，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需要给孩子足够的信心和信赖，让他去有能力、有机会去做。 2017年9月，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在学校举办，每个孩子拍摄的6到8张照片被打印出来，贴在学校操场边的布告栏里展出。孩子们或许是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备受关注的滋味。 下课之后，我们在贴的时候就围了一圈的小朋友就过来看，很多小朋友下课或者在晚自习的那个阶段会过来看。虽然咱们参加培训的小朋友都很害羞嘛，但他会站在那个照片的旁边，就是很有意思，感觉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哎，你看这是我拍的，但是我总会站在旁边，我觉得很开心。 有没有孩子去给别人讲，或者他别人问，比如问说，哎，这是什么什么，他们会去给别人讲吗？ 有的会，就像一餐馆的一个老板，平时要坐到餐厅里去跟那个顾客交流，你觉得这道菜好不好吃，又不透露出我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就这种感觉。 目前全国大约有500万0到18岁的残障儿童，其中超过50%的残障儿童是在特殊学校接受教育，而美国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的比例是90%以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是70%左右。在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救助儿童会在云南、四川的40所学校开展了全纳教育的试点。截至2017年底，救助儿童会的全纳教育项目已经汇集了超过43000名儿童，包括901名残障儿童。刘宇阳所参与的摄影培训课程项目，正是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最让这个90后摄影师感到欣慰的是，这个项目改变的不仅仅是孩子，他更见证了家长和老师们教育理念的变化。 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家长来接他们嘛，就跟家长说小朋友表现蛮好的，家长跟我也是感谢老师嘛，然后也就是说那小孩太笨了，没办法，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学校里办了一个展览， 就把小朋友的照片当着800多个人同学面前把那个展览展出来，在操场里边，家长也我们也邀请来，不善于说话的家长就在后面站着一直在看，就他也不善于表达，但是我能够看到他对自己小朋友感觉到有骄傲的那种感觉。因为平时对小朋友来说，对这些就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然后也没办法就是特别接触到很多的教育理念，家长来说，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有残障的小朋友实际上肯定是很失望的，对他们来说，因为考虑到他们就是家里就相对贫穷一点的条件来说，其实是很失望的。失望呢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可能文化程度或者怎么样限制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所以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放弃或者说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或者说是方法去影响到孩子，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影响之下，我觉得又会变得更加的自卑。这个项目其实另外一方面改变的是家长的态度，你看我们的小孩已经可以在学校里做展览了，他已经会一个技能可以在这么一个很多人的面前受到大家的鼓励，其实我的小孩还是挺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其实是就是从环境上来讲对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他可能更愿意让他的孩子继续在普通学校里面就读， 对，或者说是不是天天打击他，就是从语言或者说是心理上去打击他。我不敢说这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是比之前是要减少的，而且另外也是包括在学校里同学和老师的态度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就是之后，我觉得他们得到的关注可能会更多一点，包括来自老师、来自家长、来自同学各方面。 今年夏天，孩子们的作品来到了北京，就职儿童会在北京举办了一起上学吧全纳教育筑梦摄影图片展，希望公众能够通过这些作品来感受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障儿童是多么的快乐，又经历了怎样的改变。在刘宇阳看来，摄影不仅仅是关于影像，更是关于时间，关于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 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些可以跟小朋友沟通的这么一种能力吧，就出了这种观念的改变，因为之前我自己对全能教育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通过这个项目实施开展，我接触到了很多小朋友，接触到了资源中心，接触到了老师，然后接触到了家长，然后接触到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对这个理念我是理解的更深一点了，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成功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人知道了全纳教育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概念，小朋友也获得了自己技能上的提升和信心上的提升，同时也不敢说多大范围，至少是在小范围内影响了他的同学、老师和家长对他们的态度，以及对他们的今后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教育理念。因为这个项目最终其实不在于你拍了多少好的照片出来，这个项目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达到一种沟通、一种交流。 但是对于影像的这个力量，您作为专业摄影师应该还是相信的。 我相信，但是对这个的相信，我觉得一个改变，最开始我做摄影记者的时候会想到说会去影响到很多人，改变很多东西，但后来我发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影响到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哪怕影响到一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哪怕做了一点点微小的一些改变。因为当然云南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今后希望是能够继续的跟进，因为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一年，有可能10年之后我再去看看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因为摄影这个东西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关于时间，你一张照片定格下来的那几百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拉长，那么它的从纪实摄影的角度来说，它的这个力量会体现出来。 我叫刘有雷，我想当一名魔星，还想飞上太空，还有要当一个铠甲勇士。 我叫吴磊秀，我的梦想就是想去北京、上海，还有和我们家人一起去。 我叫阿勇子，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